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星期天的下午4点和大家见面了，欢迎收听收看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女神小磊。本来我今天声音应该比较深沉啊，没想到还是这么激动的跟大家打了招呼。为什么我要今天的声音比较低沉呢？是因为啊今天的主题啊比较酷。为什么主题比较酷呢？ 哎，这为什么主题比较酷呢？大家可以猜猜看哦。这个追风少年爱跑酷，你敢吗？大家好，我是子琪。 欢迎子琪。子琪是我们学校有名的这个跑酷达人呐、所以今天呢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跑酷的那些酷事儿。我们呢982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可以看的广播，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那怎么看呢？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魔力982，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直播间的实时互动。而且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的直播间的情况。欢迎大家和我们两个女生来进行互动。那么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Hello， 欢迎进入今天的麻辣烫。今天的麻辣烫呢比较特殊，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女孩子嘛。子琪，你喜欢穿裙子吗？ 哇，我当然喜欢穿裙子了，特别是在夏天嘛。而特别是在今天这么闷热的季节。 对，今天真的特别热，就算穿裙子出去也是一身的汗。但是我们在这个女生选择裙子的时候呢，也是有跟可裙的。 对对对， 子琪，你会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或者是你的身形来选择裙子吗？ 那当然了，你不可能穿了一个很显胖的裙子吧，肯定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这个裙子起到修饰身材的作用。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几个不同的身形要适合什么样的裙子。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哪些身材，有 I 型、 X 型、 H 型、 A 型、 V 型、 O 型以及八型身材。这个爱型啊就是跟一个杆似的，就跟这个字母爱的形状一样，就是直直的下来了。 X 型呢就是这个胸部啊臀部啊比较丰满，然后这个腰比较细。我们可以根据待一会儿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来跟大家仔细说说每一种不同身材的这种情况。我们先来看爱型。爱型呢它是 就是周冬雨这样的， 对对对对，干瘦型的。那所谓爱型身材就是比较纤瘦没有肉感的身材，如同字母爱一般瘦到底。这种身材呢非常让人羡慕，非常苗条。 对对对， 但是也容易给人那种过于干瘪的感觉。 有时候会觉得她比较缺乏这种女性的曲线美，像朱冬雨啊，就是典型的爱系身材，但是她这个少女感十足。 嗯，对对对，就感觉好像就是特别小只，然后生活在永远处于在什么初高中时代。 而且如果他如果穿那种比较成熟的感觉的话，就给人一种小孩子偷穿大人的衣服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什么 其实 小时候偷穿大人高跟鞋啊，套一个大外套。 对，其实我觉得我跟他的身材还是挺像的，就是属于干瘦型的。而且我也是很喜欢把自己往成熟的打扮，就怕别人误以为我是高中生。所以但是这种情况往往是适而其反。 嗯， 所以呢我们这种干瘦身材呢就比较适合这种蓬蓬裙和 A 字裙，就像这张照片一样，它的这种裙子呢就是 A 字裙。 嗯， 就会给人一种就是弥补过于扁平干扁的身材，能够让你的身材看起来很有线条感， 对， 更具有这种俏皮呀、玲珑的这种范儿。 我觉得这样就是既不是青春可爱，又有一点小小的成熟。 对对对，你像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具有英伦风范的这个艾丽沈钟，她就是这个爱型的身材的典型代表人物。 嗯， 她是身高1.7米啊，再加上她那种竹竿身材啊，非常消瘦。毫无疑问啊，这个 A 字裙也成了她的不二奇选。你看看她的这个 A 字型的牛仔裙，就是这种复古的腔调。啊， 对对对。 嗯， 而且觉得这个腰收的特别显身材。 就是很百搭很实穿。 嗯，对， 所以像爱型身材的妹妹啊就可以选择这种牛仔的 A 字裙啦。好，我们再来看看 X 型。 嗯，这个 X 型身材啊，就是好像一听上去我有点懵，就是好像爱型身材比较直观。 嗯， 他呢就是说这个臀部和大腿比较圆润，但是腰又比较纤细。 对对对，就像这个也是跟字母形状有点像。 嗯， 就是中间细，然后上面和这个臀部肩宽比较宽。 嗯， 那这种身材的女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呢？ 我觉得这个想象一下，好像这种包臀的裙子， 嗯， 还有旗袍，我觉得特别适合，因为把这个女生的曲线就给显示的特别的好。 嗯，首先这个 X型身材的这个女生啊，她本来就是腰围比较纤细， 对， 很有女人味儿。 嗯， 但是呢，可能臀部比较丰满比较大。 嗯， 所以这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铅笔裙来搭配。 嗯， 来搭配一些衬衫啊，这种 CP 感非常足。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示范的图例。这就是铅笔裙，就是非常包臀。 嗯 嗯，你看这种 啊， 就感觉 身材曲线特别欧美， 对，更加的有女人味了。 嗯， 而且同样这种像铅笔裙，我们可以来搭配这个鱼尾裙摆。 嗯， 能够助你尽显迷人风姿，美得不要不要的。还有一种搭配就是这个，这就是那种铅笔裙搭配衬衫，也是非常的时尚，非常的有范儿。 对，就是感觉这种上班的特别职业化的这种搭配。 嗯，对，像演员蒋欣就有点这种感觉。 嗯，对对对， 他在这个戏里啊或者是平常也是比较喜欢穿铅笔裙的。 嗯， 就是搭配着职业服装非常的好看。 嗯， 我们来看看 H 型呢，它适合收腰款裙装。 对，我觉得这 H 型的字母也特别的直观，就相比那个 I 型就好像比那个宽了一倍。 对对对。 就好像我相比小磊一样，就比他宽了一倍。 你是 X 型的丰满。当然 H 型啊是我们这个亚洲人比较普遍的一个身材。 嗯，对， 相较于这个 H 型呢就多了些肉感。 嗯 嗯，因为这个肩部啊腰部啊臀部啊都比较匀称，但是缺乏，就是相对于 X 型来说呢，嗯，缺乏明显的这个， 就好像麦兜一样。嗯，我没有腰啊，就 那你有腰。但是你有了这个衣服之后就有了腰。 嗯， 来看一下， 对，它的这个搭配特别重要。 嗯，你看它这个图例呢给你们搭配的就是收腰款裙装。 对对对， 有点像百褶裙，但是它又是有垂感的那种裙子。 嗯，好像今年这种裙子特别流行。 嗯，你看会在这个腰部呢带一个腰带。 嗯， 还有这个就是有层次感的收腰裙装。 嗯， 这个是 Avelia 的身形，它是那个比较偏瘦的这种苗条型，但是它的腰线不够明显。你看就是这个 好像没有，就是， 嗯，从胯骨到腰都是一个直线下来的。 对对对， 但是同时它的可能身子架比较大。 嗯， 所以是 H 型。 嗯， 对于他这种腰线不够明显的呀，穿搭不当就是非常容易显腰粗。 嗯， 你看他的这张照片呢，就是选择了这种 阔摆的这种伞裙，这种阔摆的伞裙非常能够遮住丰满的臀部，也能够显出这个腰身。 对对对， 而 它这个裙子的设计感就恰好就是能凸显出腰线。 对对对，高腰设计的这种 就感觉腰胸下面全是腿，对对 对，从脖子开叉全是腿。 对， 能够修饰这个双臀和勾勒腰线，非常的美丽好看。我们可以 H 型的可以考虑买一些这种阔摆伞裙来装饰你自己的这种身线。好，我们再来看 V 型，先来看图片吧。 V 型听起来挺像这个上身宽下身窄， 对，好像像男生的那种倒三角。 对对对，它就是倒三角。我们看一下这种身材的典型。V 型的身材呢，它是有着完美的上半身啊，但是臀部却比较扁平，缺乏线条感。如果想要更好的修饰自己扁平的臀部呢，让其看上去更加饱满的话，应该选择一些层次感比较鲜明、带有褶皱设计的唇妆，就比如我们的百褶裙、蛋糕裙等等。看这个就是百褶裙的搭配，搭配一个背心，然后一个百褶裙的下装，就能够起到这种修饰身形，同时也能显出非常干练的这种衣品，非常的有气质。 我觉得这个V型的女生其实在平时的生活中可能会比较有困惑，因为穿的不好就会显得比较壮嘛，因为男生比较喜欢倒三， 比较宽， 对对对。但是好像这个图片上这么一搭配， 并没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这个衣服啊，选择的怎么样，真的是取决于 人靠衣服马靠鞍， 对，非常重要。好，哎，这还有一张微型的，你看这个 也是显得特别的干练，对。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的肩比较宽，但是这样整体打眼一看的话非常的协调，非常好看， 对对对， 非常时尚。好的，下面呢我们来看看 O 型。 O 型好像一说到 O 型就是血型。 O 型腿， 好吧，我想到是 O 型腿，但是这个跟那个还挺像的，因为它就是腰线不明显，然后腿部比较粗壮的身材。这种 O 型身材女生可能对这个裙子的选择比较苦恼，可能 对对对，感觉自己像一个球， 喜欢穿裙子，但是如果选择对了这个裙装的话，可能就会爱上穿裙子了。我们来看看究竟该选择怎么样的裙子呢？哎，这个就是开叉裙。它能够修饰这种腰型不明显，然后臀部比较大的裙子。 对，特别是这个第二张图片啊，它这种裙子的搭配就感觉特别的可爱，然后就有种萌萌哒的感觉，一点都不显胖。 然后这个是开叉裙，非常性感啊，突然有这种粗壮的感觉转化成了性感 style。你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时尚博主 哦， 然后他本来呢就是比较有 O 型身材的这个典型范例，但是他在搭配了这种开叉裙的之后，你觉得他还像 O 型身材的一员吗？ 好像不太像，而且我觉得这种 队伍里出来了， 对对对，今年这个开叉也是比较流行的，而且开叉有一个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呀？ 你猜猜看，就是这个走路有一种，对，不仅显腿长，而且走路带风，因为它 刷刷刷 刷刷这种感觉。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图片。这个图片呢，它是代表了这个 O 型身材的一个显瘦的一个诀窍。你看，其实它的显瘦秘诀啊，不在于你选择了那种版型的裙子，而在于这个开叉设计，就突然的就瘦了， 对对对， 莫名其妙就瘦了，既不用担心你的粗腿会曝光，也会适得其反的露出一些皮肤，在视觉上来装饰你的腿部线条，露出肉的同时呢，能够巧妙的挡住一些肉肉的部分，给人一种变瘦了的错觉。 对对对， 所以 O 型的美眉们可以来考虑买一些这种开叉的裙子啦，能够让你的这个腿部的一些肉肉巧妙的隐藏起来，然后让一些瘦瘦的地方又巧妙的显露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在于你的搭配要让你感到你自信和开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肉啊什么的并不要紧，就是不用太在意这个身材，我们搭配好了照样是美美的。 没错，我们每一个女生都是一个女神的天使的存在， 对对对， 对，你不要觉得身材有哪方面欠缺的话就放弃了去追求美的权利，我们应该来找好搭配的感觉，然后搭配好裙子，搭配好我们的上衣啊下衣啊，都是能够追求美的。 好的，我们麻辣烫呢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呢就要进入女神下午茶了，但是我们要从这种裙子的淑女风 style 转换到一个酷酷这种酷炫拽炸天的这种气氛当中了。好，我们下面进入我们的今天的女神下午茶。好的，欢迎进入女神下午茶，欢迎我们的直播间的听友和看友观友观众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还挺喜欢挺感兴趣的，就是追风少年二爱玩跑酷，你敢吗？反正我是不敢， 可以尝试一下。 对，我觉得我做完这期节目之后，肯定会对这个跑酷有一种不一样的情感了。 对， 我们子琪就是非常喜欢跑酷。 是，但是其实说到这个跑酷啊，说玩跑酷不如说我是一个练跑酷的，因为我觉得 练跑酷， 对，因为自己还没有到那么高的 level 啊，就是将这个爱好和这个兴趣藏在这个练习的当中。 对， 我们今天的这个配乐也比较酷啊，这个斗牛曲。好，我们先通过一些图片和视频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子琪和跑酷的那些事儿吧。哎，这是跑酷的一些剧照，当场 一些 照片。这个是在一个楼的 对，是在 阳台吧？ 对，是在天台，然后在爬楼的过程中被拍下来， 还撩头发， 对， 蛮装帅， 对。 这个是哇，这个好帅啊！这个真的好帅。 这个、是一个动作的，等于说是一个起范儿，然后那个 马上就要越过这个、 对障碍 台了。这个台大概有一米高吗？ 可能没有那么高，差不多接近哦，差不多。 哇，好厉害！哇， 其实 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看不到，只能听到我的哇哇，可能很感兴趣，发生了什么？这是子琪在。北京的一个高楼大厦的角落里，然后在一个休息的板凳上，将这个手撑在地上，然后这个腿呈180度的跨在了这个高楼的中间。 它其实是一个前手翻的抓拍， 前手翻， 对， 然后就抓拍到了这个腿展开180度，然后这个腰啊也快成90度了，这个舞蹈功力这 个 可显 技巧动作， 显而易见的看出你的舞蹈功力。这个是后翻吗？ 这个其实是它的相反的方向，那个等于说前手翻，这个是往后的，对，它的动势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前后相反。 这样的高楼在你的脚下，相得益彰 的 出来了。 这也是跑酷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动作，这个叫。懒人下台， 懒人下台就是 他其实 很快速的跳下去 动，对，第一是快速，第二非常的慵懒，就是手一推就把自己推下去了。 其实看似慵懒，其实也需要很强的功底，是吗？ 对，就是其实刚开始练的时候还挺怕的， 佩服。看下一张，这是在趴墙， 这个是登墙，就是上墙的一个， 手扶到墙的上部分，然后脚一蹬就上去了。 对，但对于男孩来说，他能摸到墙就能拉一个双力臂上去，女孩的话就是 可能要吃力一点， 比较差，他可以就是靠你肘的力量把你撑上去。 真的是酷炫斩杀天。好，我们还有这个视频，就是子琪的练习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对， 教练， 对， 哇哦，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图片上的那个小高台， 哎，好短呀，没有看够，还要看，没关系，还有一个。 我叫周子琪，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外向狂野的才叫那种跑酷，你也可以跑酷。 哇，你上4个台阶。 对，刚刚最后一个动作叫金刚，它就是 金刚， 对，越过台阶的这种快速穿越的一个动作 啊！天哪，我觉得让我来做这些动作的话，可能到一半就掉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一会儿子琪可以教我一下一些动作，然后我超级想学一下。我们先因为跑酷嘛，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暴力街区》就是来有这种很多的这种表现。 嗯， 我们来看一下有个片段吧。 嗯，好。 嗯。 One, two, three. 他的敌人抓狂了。 I'm gonna kill you. 我有马子很快的。 大家看刚刚那个落地啊，其实一般来说就是从高楼跳下来，大家会觉得会骨折啊什么的。像跑酷啊，他会给你一些技巧，就是怎么样分解这个受力，所以他的落地都是往下一推，这样呢就是一个卸力的动作。 所以这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朋友们，还是不要尽力去做，千万不要模仿，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一定要经过我们特殊的训练才能做到这样。 哇哦，像这个U杆动作也是跑酷的一些技巧， 也是要经过训练才能做的。 包括他刚刚的这种滚翻都是很好的落地分解受力的动作，如果你是直接跳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受伤，当然接一个滚翻的话，你的背啊把这个力就给分解了， 所以他要从这个楼顶跳到那个楼顶了。飞檐走壁， 对，真的是飞檐走壁。 哎，抓到了这人的皮带，他可能要从这个绳索中滑到对面去。哎， 就感觉动作已经快到你猜不出他想干什么，这个预判 就眼睛恨眼睛太少看不过来。缓过来了，而且他的身体非常健壮，肌肉 就身材特别的好，他其实不太像， 这是刚刚那个 对上墙的一个动作，就练跑步 生死时速了， 对， 起跳了， 哇， 这大概有10米的距离，完美落地啊！我觉得我每次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身上都会起好多鸡皮疙瘩， 替他捏了一把汗，但是大卫贝尔总是能化险为夷， 让通过这种让人非常感到刺激的画面来展现这个跑酷的魅力所在。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跟着跑酷来聊一聊吧。我们子琪做这个听声音啊是一个非常淑女，然后非常可爱的女孩子，但是其实这个淑女的外表呢住着内心住着一个汉子，对吧？ 对，就是其实很多人但是在我刚开始练的时候，我其实不太好意思告诉别人我练跑酷。 为什么？就觉得别人会有一些闲话来说，你怎么可能练好，是吧？ 对对，包括我现在我大概练了1年多了嘛，然后每次跟别人说我是练跑酷的，大家都会投来 哇，异样的眼光，就对对对，就是啊，怎么可能啊，你好像就是声音也是这种 要甜美， 对，然后长得也是就是比较内向的， 殊不知我们在跑酷可是有一门的 对，就是其实在女孩里还是算还可以的，就是不敢说就是特别的好，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对身体的能力要求比较强，然后对于没有基础的话，就是我觉得自己一直坚持练嘛，还是对自己蛮满意的。 好，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然后回来我们再听听子琪是为什么会选择跑酷，然后和跑酷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现在是下午4:32，我们继续我们的女神下午茶。嗯，然后今天呢，子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跑酷的一些事情。 嗯 嗯，子琪作为一个女生啊，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跑酷这项体育运动，非常让人鼓掌，赞叹赞叹。那你是为什么会在这种众多的体育活动中选择了跑酷呢？并且这么的热爱它？你觉得这项体育究竟有什么魅力？ 嗯，这个其实首先啊，这个跑酷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极限，虽然它是算是一项极限运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做的动作并不能那么的高难度。 嗯， 它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项，可能是像我知道小磊喜欢打羽毛球，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项普通的运动而已。 嗯， 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跑酷呢？可能是因为因为我特别崇拜空翻，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特别的酷。因为我是学舞蹈的嘛，就小的时候就一直跳舞，但是因为不是专业的学习，就是对于这种空翻啊技巧类的动作，就你一个人练不了嘛。 嗯， 然后偶然之间看到有人在学校里练了那个后空翻，然后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哎呀，你在哪儿学的呀？我也想学。然后呢，我才知道哦，原来有这种团体，因为我是北京跑酷公社的，现在北京就是城市猴子，北京跑酷公社就是两大比较怎么说比较专业的俱乐部吧。 嗯， 然后可以给就是观看直播的小伙伴们 看 一下，这个是我的手环，然后 是你的成员的一个标志。 对对对，一个标志，一般就是全国各大团队都会有这个属于自己的 logo， 然后我们把它戴在手上。 嗯 啊，就觉得是一种信仰 啊，就觉得属于这个团队的集体，然后有一种集体荣誉感。 嗯，对对对， 如果取得一些成绩的话。 嗯，是的是的。嗯，然后其实后来练着练着，因为一开始空翻啊这种动作是在室内练着嘛。 哦， 然后但是跑酷嘛，就是感觉是和大自然和就是 融为一体， 融为一体，然后和这种障碍的一些互动。嗯，后来就是小伙伴鼓励我，然后才到了室外进行训练。其实到了室外之后，因为大家都在一起训练，就是互相鼓励，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障碍你有点害怕，但是有的小伙伴觉得哎，你这个能力可以，你可能就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就大家这种互相鼓励啊，一起训练的这种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也让我爱上这项运动。 就感觉我们 其实玩跑酷也不是为了追求一些那种所谓的刺激， 对， 而是这种气氛啊，这种感觉能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带来更加丰富的色彩。 嗯，对，它其实它会让你对自己的身体更加的了解，并不是说玩跑酷它就是追求极限，为了极限而去，比如说飞楼啊这种。就是比较极限的这种动作嘛，而是你练了之后你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危险情况的预判啊，包括在遇到危险情况你能迅速逃生的这个速度啊，要比正常人快很多，这个反应能力都是有所加强的。 那我们就在玩跑酷的时候，比如说你们一个团队去训练，在开始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呢？ 哦，准备活动特别的重要，而且就可能 小心伤了劲儿。 对对对，就是很多人就是第一次去体验我们跑酷训练，都会死在热身环节，这个死当然是打引号的，对对对，因为对于可能就是全身心的这种运动量比较大的活动，它的准备活动啊，就怎么说挺累的，就是首先可能会有一个跑步进行热身，但是它不是像就是我们普通的就是跑圈这种，因为我们是在公园里训练，它有这种高低的地势台阶，跑台阶啊， 就平坦的跑步， 对，就 是有层次感的， 对， 跳来跳去的跑， 对，爬坡啊这种，然后还有可能就是一些基础的，比如说跳跃。就是半蹲跳会跳这种障碍，然后像猫爬，就我可能 猫爬 就 是小台阶的时候， 其实是在平地上的，就是因为跑酷它很多动作是模仿动物的，比如说这种猫爬，它是训练你的这个肢体的协调性，因为猫嘛，就是它的那个身体非常柔软，然后又非常的轻， 非常敏捷， 对的，非常敏捷，它猫爬其实就是像猫的那个动作一样，但是很多人就是第一次练会抽筋儿，因为可能就是这种协调能力，它是一个俯卧撑的造型，然后呢就是 一个 对， 用这个臂力和 对对，它也是对身体平衡的一个训练。 所以这个运动前的这个热身啊是非常重要的、 对，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你看我啊，我这个哎呀这么干瘦也没有肌肉，我能够就是为了对这种跑酷的这种运动感兴趣然后去当初学者来学习吗？ 当然可以，因为它是一项等于说没有门槛的运动 啊。没有门槛那我就放心了。 对对对，你就想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肯定都是那种什么爬树啊，当然比较文静的女生例外，但是可能 我还真爬过树呢， 对吧可能都会和男生啊这种追追打打这种跑跑跳跳，其实每一个孩子啊都是会跑酷的，只不过我们长大了之后哎好像突然忘记了我们有这种能力， 就我们小时候肯定会玩过有关的游戏， 对， 然后长大呢可能渐渐的就忘却了， 对对，这种跑跳攀爬它其实是人的一个本能，所以并不存在有没有什么适不适合，只是在于你喜不喜欢，如果你真的喜欢这项运动的话，像女生肯定是相对于男生这种上肢力量啊爆发力包括腿的力量都是比较差的，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你就会去，像我就会有意的去加强，就是练了跑酷之后然后也会去健身房啊练练力量啊什么的，以前去健身房就只知道跑跑步什么的。 其实我们女生来，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其实跑酷也不一定非要做什么高难度非常精准的动作，只要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放松，然后其实自己设计一些适合自己的动作也可以， 对对对对，就我们都说嘛要跑出自己的风格，对， 跑出自己的 style。 我 还在网上看了一段视频，他是西班牙的一个男子玩跑酷，但是他非常特殊的是他是一个单腿男孩，但是他玩起来并不比双腿的毫不吝啬，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这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崇拜的人，他是一个身体健全的，然后先来进行了预热，然后翻过了评委台， 他刚才那个就叫定点跳， 对，现在来翻这个木马了是吗？高两米是吧？ 那个其实叫 A to B 猫挂，就是有两个墙之间的， 就是不同的高度， 对对对，通过猫挂这个动作来转换。 这个叫定，哦，我以为他如果跳到那个杆上就叫定杆跳。 好，下面该这个非常帅气的单腿小男孩来表演了。他脱下了假肢，然后全场为之， 呀，真的是好励志啊！ 嗯，非常，我觉得啊，真的看起来非常感动，嗯，非常灵活，毫没有这种压力感， 嗯。 但其实应该身私底下做了非常刻苦的努力。现在他要从这2米高的台子上跳到一个杆上。年仅13岁就可以做出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哇，真的， 哇， 太厉害了，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刚刚我们俩挖的那个部分呢，是这个男孩从一个台子上越过了一个3米开外的另一个高1米的台子上，然后非常稳的降在了地上。 对， 全场给他鼓掌。 对，评委老师 也想给他鼓一个掌。嗯，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真的是一段非常震撼的单腿跑酷表演。其实这个男孩啊，是因为意外失去了一条腿，但这丝毫没有阻挡他渴望跑酷、渴望跳跃的这种心。 对， 他和这个他的朋友啊一起反复的练习，终于在舞台上实现了他的这个心愿。 嗯， 所以说啊，有梦想的人呢，总能打破这个想象力的这个边界。 对对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他没有合不合适，只有你喜不喜欢。只要你真的喜欢，任何困难它都不是困难。 没错，所以我们如果喜欢一项运动，一定要去坚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我们有这颗不忘初心的心， 对对对， 就一定能够做到自己的梦想的那一步。 嗯， 所以子琪，你是在练这个跑酷运动的时候，有遭到周围家人呀朋友的反对，然后还是坚持下来了吗？ 嗯， 其实大家一直都支持你的。 嗯，其实我爸妈还不知道啦。 啊， 嗯，对， 所以叔叔阿姨不要听。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最开始接触跑酷是北京跑酷公社在举办那个各大高校的这种就是体验式的活动。 啊， 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对跑酷有一种误解。 嗯，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是做这种高校的体验活动，就鼓励大学生多多的来参与进来， 可以消除我们这个对跑酷的这种 误解。对对对。 嗯， 然后我是一开始在人民大学，就是中国人大的时候，然后去接触了他们这个体验活动。 嗯， 然后我就是之后就觉得，哎，好像这个运动还就我会觉得，哎，我想去尝试一下。后来就慢慢入了跑酷的坑，因为当时 越入越开心。 嗯，对对对。然后因为当时我们队里，有一个胖子，他是真的胖子，他男生嘛，200斤。 哦， 但是呢，他能空翻，能做很多 灵活的胖子。 对对对，真的是超灵活。我当时看了，我就觉得，哇塞，他都能练， 不 对对。然后 下了很大的这个 功夫，真的是。 嗯， 所以我觉得，就包括我自己在练习的过程中，其实我脚也伤过啊，但是什么的 也受过伤， 受过伤， 还是坚持了下来。 但是就想， 哎，好想哭啊！突然 想飞总要付出代价嘛。 嗯， 对，这是我教练当时跟我说的一句话。然后 想飞总要付出代价。 嗯，对，我就觉得特别励志。 对于跑酷是这样，对于我们的这个学习啊、生活啊都是这样。 嗯， 如果想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就一定会要付出一些代价。 对对，但是 这期节目好励志。 跑酷它相对于其他运动，我觉得它也没有那么的危险，因为有些像对抗性的足球啊什么的， 嗯， 确实挺容易受伤的。但是跑酷它在练习的过程中，就是对你个人的要求比较高，然后你也会对你做出的动作有一些的预判。比如说，它的极限之处是在于突破自己，而不是说你的能力是2米，你一定要去越那个3米的障碍。 嗯， 这就是 自己的 属于就是不切实际。 嗯， 但是如果你能突破自己的话，就对于你自己来说就是一种极限。 所以要量身定做自己的跑酷，千万不要去效仿别人多么厉害。 嗯，对对对， 做出自己最厉害的就是最棒的。 嗯 嗯，经嗯 练跑酷多长时间？ 一年多了。我特别记得这个日期啊，是去年的3月28号 啊，一年快一年半了吧。 嗯，对对， 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坚持这项运动。 对， 那 一直在坚持。 以后的这种日子啊，不论是工作了或者是结婚生子了，你还会坚持这项运动吗？你觉得？ 我觉得应该会吧。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虽然是一个比较好动的女生，但是就怎么说呢，还挺宅的，极少有体育运动可以吸引我。就这么吸引， 哎，巧了，跑酷吸引你了。 对对对，就是可能是遗传吧。就我爸爸是二级运动员， 哦， 我妈妈小时候也是体育特别好， 哦，运动细胞特别强。 就是，对，我是属于就是运动细胞就挺强的，就能跑能跳啊什么的， 啥都能，就差飞了，所以去跑酷了，对吧？ 对对对，但是平时就是其实要说有多爱运动嘛，就是也不是那种像人家什么打乒乓球啊打篮球那种男生视球如命的那种感觉，就是接触到跑酷之后就觉得，哎，自己好像真的挺喜欢他的， 就是作为一种兴趣和爱好来发展这项运动的这个， 对对对对。 那你平常会有抽时间去训练吗？其实是不是这种极限类的运动如果没有训练的话就很难去做一些和团队一起的活动了？ 嗯，对，因为我们是每周六会在世贸天街训练，就是刚才那个图片的那个场地。 嗯， 然后平时也可以去馆里面，就是跑酷馆训练。嗯，它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动作嘛，像空翻什么的肯定是得在室内出，然后呢你练习了熟练之后才慢慢到室外的草地啊，然后一步一步的这种练出来的， 慢慢的就是 对 从室内 转向 室 外，就是千万不能心急，有的就是 一步一步的来。 对对对，因为还是男生练的比较多嘛，有些男的就是感觉自己身体素质比较好，如果太心急的话就容易受伤， 就千万不要对这项运动的自我感觉良好。 对对， 就是还是要小心翼翼的， 嗯， 为这个原则。 嗯， 那子琪，你在这个跑酷的时候，嗯，刚刚说了受过伤， 嗯， 那你受伤了之后会后悔吗？ 我不会后悔，我都觉得我既然受伤了，我就更要把这个东西练出来， 不能白受这个伤， 啊啊，就是真的是不能白受这个伤。嗯， 我觉得子琪确实的是非常让我值得学习。因为如果我去看好了一项运动的话，可能受了伤一次两次的话就会觉得不敢再去继续了，就可能会放弃了。 嗯， 但是子琪确实一直坚持下来，直到了现在的一年半了。 对对， 所以非常钦佩你。嗯，也希望有机会我能去跟你学习一下。 嗯， 虽然我觉得我可能 体验一下， 可能会迈三个台阶就是极限了。 我前段时间是在那个张家界的天门山举行了就是中国第一个国际的跑酷大赛。 国际跑酷大赛？ 对对对，就是我当时还去看了。 嗯， 然后真的是全世界的高手们在天门山这样的一个， 嗯，大开眼界， 真的是大开眼界。然后就觉得因为有一些国外的女生嘛，她们是从小有这个体操的底子， 嗯， 然后就做起动作来特别的娴熟，然后那种自信的感觉啊，就好像跟我们国内女生不太一样， 特别帅气。 对对，特别帅气。而且他们不会因为就是比如说身高啊体型啊什么都特别在意你动作的这种好不好看什么的，他们就觉得，哎，这个动作我能做，我就是特别的自信。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跑酷不仅仅是动作上面的一个帅气，更是大家心理上的一个突破， 就是人像鸟一样可以在这个空中啊， 嗯， 或者是屋顶上飞。 对， 通过这种不断的练习来了解自己的身体。 嗯， 也不用非像电影里啊或者是视频里的那么强壮那么厉害，只要是了解自己的身体就可以做得很酷炫了。 嗯嗯， 而且这个那个跑酷有不同的难度可以去选择。 嗯，是的是的。 嗯，然后我们还可以将这个动作分解开来练习。 嗯，对对，很多动作它都是分解开来练习的，就是得一步一步来。因为很多动作啊，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 嗯， 你看着很简单，但是你做起来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就是道理我都总懂， 哎， 好像就 是 做不对， 哎，差一点哪儿呢。 对对对。 好了，今天跟子琪聊了我们其实有些人不太了解，但是有些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跑酷、不管是你对这个跑酷真正的了解或者是真正的喜欢不喜欢，我们都可以去将这种跑酷的精神去学习一下，然后人可以像鸟一样飞翔、然后这个跑酷练的呀也不是只是这种灵活有力的身体， 对， 还有这个秉持信念的内心非常的重要。所以子琪一定要坚持下去、但是在练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受伤，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对对， 好的，那今天的女神下午茶就到这儿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秘密花语呢还是跟体育有关，但是也不是体育啦，就是跟女汉子有关。 哦， 就是作为这个女生，子琪，你觉得你力气很，是不是因为要这个跑酷要练这个臂力这个肌肉嘛，你的力气是不是挺大的？ 我觉得吧，跟男生相比肯定还是 就 要差很多，跟女生相比其实就怎么说呢，跑酷它虽然需要力气，但是很多动作它要那个巧劲儿，它不是一味的这个蛮劲儿， 一股脑的往上冲嘛。 对对对，它其实跟就是健身啊还不太一样，跟我们说那种举铁啊那种肌肉还不太一样，它的肌肉比较灵活，就是可能你的力量没有那么强，但是你的技术技巧，你的那个技术要领掌握的好，你一样就可以做。 所以像我这种臂力不太强的也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 对，就是昨天训练那个我教练还说我因为以前我上墙收腿，那个腿就可能因为腿太长了我就老收不上去，其实它是靠那个腹肌和那个腿的爆发力，它就男生就一下能提上去，我就练了老半天，我就练了大概有几个月我就收不上去，就昨天就突然上去了， 上去了， 就是靠这个速，我是靠速度，就那个巧劲一下就找到了，就突然就上去了， 恭喜恭喜。 对对对，特别的开心当时。 那你看我们直播间虽然比较小但是也有一定地方，要不然给大家展示一个动作怎么样？ 好像还是有点局限 有点局限，还是要去室外去做。 对对对， 那要不然做不了跑酷，要不你给大家跳个舞吧不要垮掉可以吗？ 跳个舞啊，好像 实在有点好， 对对对， 好吧，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以后有机会再看子琪跳舞和这个跑酷吧。虽然我们刚刚看了这个子琪的这个跑酷视频没有看够，所以我想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展示一下，但是由于这个比较局限所以这个看子琪跳舞的机会还是往后放一放吧。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秘密花语。今天的秘密花语呢是一个问题，问号，就是作为女生力气大是什么体验？ 这个 有很多网友会吐槽自己因为比较女汉子所以力气大，但力气大不是错呀，那为什么会有人会觉得很另类呢？是一种什么体验呢？你看有的说一个男网友说，我女朋友能把我横抱起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她和我意见不符就把我抱起来，然后非常的苦恼，怎么办？ 然后抱起来再扔下去吧， 好狠呐！其实女生很多都会具有自主独立的一些事情去做，所以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壮。就是有一种女生嘛，就是瓶盖自己扭，快递包裹自己徒手就拆掉，然后各种东西都自己做，或者就是将这个行李抬上楼梯。 说到这个拎行李我的一个舍友真的是康康康康，每次 铿锵有力， 铿锵有力的他们搬行李箱，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个窍门，想要力气大。千万不能停，就是你不能搬到一半儿就把它放下来，这不行，你一定要边搬边暗示自己，我力气很大， 我 力气很大，我力气很大，对对对， 就是成为一个咒语来这个将这个力气魔法出来。 对对对， 然后我们子琪力气其实也还是可以的， 嗯， 所以其实这种问号啊，其实也不是一种烦恼，就是作为我们女生的一种特有的这种好处吧，我觉得其实， 对对，当然有的时候还是得撒个娇，嗯，哎呀，帮我拧一下瓶盖吧。 其实，然后那个人，那个男生拧不动，算了，我自己来，啪嚓拧开了。 对对对， 好的，谢谢子琪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了愉快的跑酷的一些事，非常酷啊！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我一会儿下了节目，要酷酷的冲出去， 感觉自己酷酷的， 嗯， 以前是萌萌的， 对对对，然后一下转成酷酷 style。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接下来的982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不见不散。 前头万绪人纠缠，红手让江山，一枚莲湖烟，祸福轮流转，世界还是缘。斩断情。